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扩大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最后强调， 路就在脚下，光明就在前方，中国愿同各国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凝聚更多开放共识，共同克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让开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以视频方式出席在武汉举行的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珍爱湿地，守护未来，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行动》的致辞。习近平指出， 古往今来啊，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人类生产生活同湿地有着密切联系，我们要深化认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行动。 习近平指出，要凝聚珍爱湿地全球共识，身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守住湿地生态安全边界，为子孙后代留下大美湿地。要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进程，加强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把更多重要湿地纳入自然保护地，健全合作机制平台，扩大国际重要湿地规模。要增进湿地惠民全球福祉，发挥湿地功能，推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给各国人民带来更多实惠。习近平指出，中国湿地保护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构建了保护制度体系，出台了湿地保护法。 中国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制定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中国将陆续设立一批国家公园，把约1100万公顷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施全国湿地保护规划和湿地保护重大工程。中国将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支持举办全球滨海论坛会议，让我们共同努力谱写全球湿地保护新篇章。 习近平主席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致辞，强调我们要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会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各国发展动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与会人员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宣示了新时代中国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为共创开放繁荣的美好未来注入强大正能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孙鲁进、潘毅报道。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深刻总结了进博会五年不平凡的成长历程。他指出，现在进博会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美敦力公司全球高级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顾宇韶， 让中国这个大市场成为全世界的大机遇，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所在的公司已经连续五年参加我们的进博会，每次的进博会上都有提出新的举措，都会很快的落实落地，中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这都让我们呢倍感信心，会考虑增加更多的投资，共享了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未来。 说起进博会带来的机遇，达能中国北亚及大洋洲总裁谢伟博深有感触。 我必须说，它不仅仅是一个展览，这是一个独特的地方。我们可以改变见解，从高级官员那里获得指导，这确实有助于我们制定未来的战略。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一直参加进博会，我们决定进一步投资，我们将真正拥抱中国在整个生活领域提供的机会。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以开放纾发展之困，以开放会合作之力，以开放聚创新之势，以开放谋共享之福，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增强各国发展动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司长王东堂：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进博会对推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使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重申了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大立场，同时对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出了一系列开放举措，对于我们做好新形势下对外开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共享制度型开放机遇，共享深化国际合作机遇。聆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正大集团农牧食品企业中国区资深副董事长薛增一充满期待。 习主席的致辞，我觉得就把高水平对外开放做了比较细致的诠释，全世界特别是我们这样的跨国企业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对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不移的立场态度和重大举措。我们通过进博会认识了更多的朋友，对我们真的是非常利好。 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宋海良：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阐述进一步扩大开放给全世界带来的巨大的机遇，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高水平开放的过程中，中国能建应该当好排头兵国家队，在绿色发展，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让中国的产品技术方案走向世界。 习近平主席强调，路就在脚下，光明就在前方，中国愿同各国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凝聚更多开放共识，共同克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让开放为全球发展带来新的光明前程。松下控股株式会社集团代表董事本坚哲朗： 可以说松下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史的见证者，外国企业营商环境的改善的一个见证者。那希望中国坚持这个改革开放和这个外国企业一起发展，为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还有和平做贡献。 国药集团董事长刘敬珍： 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呢指出，要扩大开放，这必将进一步推动全球的要素资源的流动，汇集于各国共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加强国际的科技研发合作和产业的转化的协同，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注入动力。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晚在京与德国总理舒尔茨共同会见中德经济界代表并座谈交流，两国近30位企业家出席。李克强表示，中德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经贸联系早已深度融合，是不可能脱钩的。市场主体之间的经贸往来对支撑两国各自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做大合作蛋糕，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支持他们开展合作，共同成长。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李克强指出，中国是最大发展中国家，市场潜力正在不断呈现。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坚持自由公平贸易，遵循市场原则和商业规则，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对各类企业一视同仁。李克强鼓励德国企业踊跃来华投资兴业，同中方伙伴加强合作，秉持互利互惠精神，妥善解决问题和挑战。李克强表示，今年以来，受超预期因素冲击，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

今年欧莱雅继续成为进博会最大参展商之一，并且连续第三年担任进博会参展商联盟轮值主席。欧莱雅集团首席执行官叶红木表示，五年来进博会成为该集团最具战略意义的国际盛会之一，用于首秀新品牌、新产品、新科技和创新成果。 面对全球环境持续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今年的进博会能够如期举办，充分体现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也彰显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 本届进博会来自世界各国的优质企业携大量高精尖展品参展。新西兰纽仕兰乳业亚太区 CEO 盛文浩表示，企业通过进博会从展商发展到投资商。 在今天我们又做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全面追加从新西兰牧场到中国消费者餐桌全产业链的投资，追加 50% 的高端牧场奶源，来满足中国消费升级的需求，来满足中国专业性的需求。 那这个是属于是这个种子直接种出来之后它就去生的，然后就可以吃的。 对， 在食品及农产品展区，不少采购方已经来到展位进行选品洽谈。进博会越办越好，综合效应持续放大，不仅推动我国产业升级，有效改善国内供给，促进消费升级，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也为全球跨国企业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商机。新加坡都乐中国品牌总监王娜。 看到进博会强大的这个贸易推动作用，我们持续看好中国市场，相信它一定能够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所以我们签了后面三届进博会的一个参展意向书，同时已经报名了第六届。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举行发布会表示，当前我国仍然面临境外疫情输入和本土疫情传播扩散的双重风险，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严格执行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九不准要求，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切实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近日，全国每日报告新增新冠肺炎阳性感染者数量波动上升，受奥密克戎进化分支传播能力强、隐匿传播的影响，跨省跨区疫情增多，多地新旧疫情叠加交织。国家疾控局船防司二级巡视员胡翔透露，目前新疆、内蒙古疫情防控攻坚行动已取得初步成效，广东、福建、黑龙江、河北、河南局部爆发疫情正在逐步趋稳，其他省份疫情多点散发，但全国疫情总体可控。 由于我国持续面临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入和本土疫情传播扩散，秋冬季流感等季节性疾病高发的多重压力，发生新冠肺炎聚集性疫情的风险依然存在，存在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疫情叠加的可能。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将继续指导各地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科学、精准、严格执行疫情防控各项措施，以快制快，持续强化局部聚集性疫情的处置。 对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要严格执行第九版防控方案和九不准的要求，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 切实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防止简单化、一刀切，坚决整治层层加码。对于典型案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将加大通报和曝光力度。 此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开通了疫情防控九不准公众留言板，国家疾控局监督医司二级巡视员妥佳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群众的投诉工作，每日及时转办、督办地方核查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 除了违反九不准规定之外，一些地方处置疫情存在简单化、一刀切、层层加码等新的表现形式。一是隔离场所收费，比如像贵州省毕节市、四川省南充市；二是随意静默封城代替管控，如河南省郑州市。此外，舆情监测发现个别地区与赋码弹窗的形式限制人员出行，对于以上的问题我们高度重视，并同时进行整治，有关部门将及时通报并督促整改，整改不到位不落实的，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本台消息，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5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1例，本土病例596例，广东219例，内蒙古75例，山西61例，福建44例，重庆39例，北京37例，湖南34例，新疆20例，陕西17例，四川13例，河南云南各9例，黑龙江6例，江苏4例，辽宁山东各3例，浙江贵州宁夏各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180例，其中境外输入117例，本土3063例，广东669例，内蒙古484例，新疆451例，湖南338例，黑龙江214例，山西159例，河南131例，青海118例，山东77例，甘肃65例，湖北61例，云南58例，福建56例，重庆41例，河北28例，四川27例，辽宁21例，陕西15例，江苏11例，天津9例，吉林6例，北京、上海、浙江、西藏各5例，贵州、宁夏各2例，现有确诊病例6003例，其中重症病例30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前三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7万亿元，同比增长 3.5%。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冬小麦、冬油菜播种面积已接近90%，眼下主产区正多措并举确保秋冬种高质量推进。 我国最大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首次整机试车今天获得圆满成功。该型发动机设计推力500吨级，采用世界上最大的补燃循环发动机推力室。 第14届中国航展将于11月8号在广东珠海开幕，将有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740多家国内外企业线上线下参展。今天下午，歼20、运油20等空军多型飞机进行了首次检验性飞行训练。目前，航展中心各展馆布展工作接近尾声，展品基本就位。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赫尔松当局宣布进入24小时戒严状态。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敦促当地居民撤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4号表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天访问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4亿美元的新一批军事支持。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当地时间4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方武装力量继续使用远程空击和海基精准制导武器对乌方的军事指挥、通信和能源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打击。在具体战况方面，在库皮扬斯克、红利曼、尼古拉耶夫、克里沃罗格方向，俄军共歼灭290多名乌克兰军人和外国雇佣军，击毁乌方3辆坦克、16辆装甲车和17辆皮卡车。陆军防空兵在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地区击落了乌军的一架苏-24战机，在不同战线共击落了乌方9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方面，乌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当地时间4号上午通报称，过去一天乌方消灭了俄方840名士兵，摧毁16辆坦克、28辆装甲车、17门火炮、一套火箭弹系统、3套防空导弹系统以及13辆运输车和机械装备。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5号消息，当天美军战略轰炸机 B-1B 自2017年12月以后首次飞抵朝鲜半岛，参与美韩大规模空中联合演习。此外，韩国军方当天监测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4枚短程导弹。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流感季流感感染病例持续上升，预计已有至少160万感染病例，其中住院病例达 1.3 万例，死亡病例730例。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杨宁、姚一斌、王远，主播玉雷、子文。 上海新闻广播刚刚为您转播的是